旅行其实是一种学习，学习找回最初的自己。旅行不是逃避，而是和最真实的自己相遇。无论要走几远，无论什么方向，每次旅程都有它的价值。等阿德宝带大家游走世界每个角落，咁记得收睇同收听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8点嘅《孖宝游世界》。好，大家好啊，欢迎收睇同埋收听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8点嘅《孖宝游世界》。嗱，今日就去到3月10号啦，播出嘅第29集啦。咁啊，上个礼拜咧就因为咧小妹有啲事咧就唔喺香港，所以就休息咗一个礼拜。咁啊，今集翻嚟啦。嗱，咁大家如果平时有留意我节目咧，都知道我除咗中意踩单车之外咧，其实我都一个咖啡控啊，一个咖啡痴啊。我差唔多平均每日都早晚啊，就唔系饮 Starbucks 咖啡嘅，我真系自己落手去冲一杯咖啡。所以今集好特别啦。我咧即系有少少私心，因为我自己中意饮咖啡啦，所以今次嘅 topic 咧同咖啡非常非常之有关系嘅。好，咁啊介绍我啦，今集特别嘉宾先啦，我就叫 Kyle， 你好，同大家打招呼，大家好先。嗱，咁我点认识 Kyle 咧？咁啊，我既然咁中意饮咖啡啦，咁我住嘅地方就好近西贡，咁我知道 Kyle 以前你间咖啡铺咧就喺西贡噶。好，咁我知道你就个咖啡师，咁所以我就喺一个咖啡嘅店里边就认识 Kyle。咁啊，不如 Kyle 嚟自己介绍啊，净系知道你系咖啡店嘅东主之外，其实咧 background 系什么咧？ background 都系一个全职嘅咖啡人，咁基本上可以做到关于咖啡嘅嘢，咁我都会有涉及到去做嘅。咁譬如你初头识我嘅时候，咁系一个咖啡师啦。咁跟住之后，我哋就会去开始做烘焙啦，自家烘焙啦。咁跟住我哋亦都会开始有一啲嘅咖啡上嘅教学啦。咁咁去到而家咧，咁譬如我哋都會有一啲喺譬如喺 YMCA 啊，或者一啲 ERB 嘅課程，我哋亦都係會有教，同埋一啲比較專業啲嘅 SCA 嘅課程，咁我哋喺鋪頭入邊都會有做呢啲咁樣嘅教授，咁除咗烘焙之外啦，咁啱啱上個月啦，咁就會直情又嘗試飛到去非洲去揾一揾究竟咖啡豆嘅發源地。咁究竟係點樣去種植咖啡豆？點樣可以去到我哋嘅手上？我哋去再做烘焙俾我哋嘅客人飲。咁呢個係我基本嘅工作，就係做呢一啲咁嘅嘢。係 啦，我平時我都睇到，除咗幫襯之外啦，知道你 Facebook 都成日分享好多關於咖啡嘅知識咧。同埋我諗呢幾年香港人咧都話，咦飲咖啡就可能去一啲嘅連鎖咖啡店。咁但係我認識嘅咖啡，除咗啲連鎖咖啡店之外，我其實我中意啲叫做單品咖啡。係咁叫 single origin。咁所以今集嚟講咧，我哋除咗咖啡之外，我哋睇下點將咖啡同旅遊結合，因為呢個係旅遊節目啦。咁但係其實會唔會兩者好似係咪風馬牛不相及咧？其實唔係，正正先 Kyle 講話，其實咧咖啡其實你都知道啦，唔同嘅咖啡佢都有唔同嘅來源啦。而其中一個大家為人熟悉嘅就係叫做非洲啦，嚇，一個就叫做伊菲奧比亞。所以今集我哋嘅主題咧就叫做埃塞俄比亞尋找咖啡豆根源。 係 啊，咁我相信啦，一聽到呢個名，哇，伊菲奧比亞大家都哇咗一聲，唔係嘛？平時飲杯咖啡，我哋淨係可能真係一杯好即係叫 commercial 咖啡之外，飲完就走。咁其實一杯咖啡嘅背後嘅故事係乜嘢咧？其實我諗值得好深思咧，同埋我哋。去一個真係好特別，我諗唔係一般香港人會去嘅地方，就係、是、一個非洲 Ethiopia。所以我覺得呢個一個好值得即係、就是、去深思，同埋原來發覺喺咖啡嘅源頭之餘，原來都有啲嘅旅遊一啲嘅深刻嘅體會。 係，絕對 係。冇錯啦。咁其實每一個嘉賓上嚟時候咧，我都會一個同一個問題嘅。上集我朋友就係講古巴嘅，咁啊佢又講咗古巴深度旅遊嘅感覺。今次我都會嘅，問一問阿 Carl 啦，你就冇幾耐之前就去咗 Ethiopia 尋找咖啡豆嘅根源啦，亦都知道你有做一啲。个旅游，你点样睇咩叫做深度旅游，或者从一个咖啡师嘅角度，你点睇咧？ 我谂深度旅游可能系会尝试去睇一啲佢当地好有特色，其他地方冇嘅嘢，咁又同埋唔系话可能旅游节目啊，一啲书或者喺一啲网站上面所介绍嘅一啲景点，每个人都要必须去。打個卡影張相嘅嘢，而係深入啲了解佢哋嘅文化啦。點解會咁樣去做？做咗可能究竟會係幾耐嘅歷史啊？原因係點樣啊？咁佢哋之後會係 的發展會是怎樣啊，那就多些去了解這一類型的東西，那我覺得屬於一個 深度一點了解，不是就是可能說打卡啦吃東西，可能都是其中旅遊一樣東西，但我想可能今次如果你去 Ethiopia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很深刻的看法啦，然後知道一杯咖啡原來的背後原來有這麼多故事、不如少少來之前我見到 Carol 拿了少少一些的杯，不如介紹一個杯是什麼杯先。 咁咧呢一隻咧係我自己覺得比較有咖啡、非洲特色嘅一隻咖啡杯嚟嘅。咁、 有咩特別啊？呢杯咖啡同我哋見嘅。 我相信其實呢個杯咧就唔係非洲做嘅。 哦，係啦。 我問佢哋咧，佢哋當地人相信咧就係中國做嘅。 O、okay, K， 但我見到啲圖案咧， 圖案就係、一啲非洲嘅佢哋嗰啲。民族啊，民族特色嗰啲衫啊，嗰啲一啲古仔咁樣嘅，咁同埋我哋見到咧，通常佢哋非洲嘅特色就會係色彩比較鮮豔， 好 colourful 嘅， 好 colourful 嘅， 所有嘢都係嘅，咁同埋所有人都好開心嘅， 係好 cheerful 嘅，唔係愁眉苦臉 嘅，係啦，咁呢一個係最主要我喺如果喺非洲最深刻嘅印象就係、一落機之後就係所有人都好開心， 嗯， 好好幫手嘅，即係你需要任何嘅幫手，佢哋所有人都會好樂意去。幫助到你，係啦，咁由第一日落到飛機，直至走嘅時候，呢一樣嘢係令到我每一日都好懷念，好想繼續留喺非洲嘅一個重點嚟啊！真係開心到你唔能夠相信，係啊，係啊，譬如好簡單，我哋點開始會感覺到呢樣嘢咧？就係佢哋嘅可能揸車嘅文化或者啲交通都唔係話控制得好好嘅。都是亂咁揸或者 cut 線啊、爬頭之類都會有。咁、但係當有人過馬路，亂咁過馬路都好啦。咁啲司機都會停車，咁、就俾佢過馬路。咁、大家都係笑笑口，咁、又過馬路。咁我發覺，每一次佢哋都係咁樣嘅。咁諗翻喺香港咧，就係、譬如如果你過馬路有冇睇燈都好啦，阻住個司機的話咧，就會不停咁向安啊， 逼到你暈啊， 跟住鬧人啊，跟住就好誇張，哎呀！唔會，跟住我發覺去到每一個地方都係咁樣，好似冇見過人嗌交，冇見過人鬧人，或者係唔開心，賴喺後面都冇見過。喺我非洲嘅十日，全部都係一啲 好 開心 嘅 cheerful 嘅， 係啦。 可能正正咧，平時我哋可能睇電視新聞，就係留意到咧，Ethiopia就係好窮啦，小朋友咧就冇嘢食嘅，或者小朋友個肚咧因為脹啊，或者好多嘅即係冇嘢食啦，唔夠糧食啦，個社會成個地方就好窮困啦，你會見到哇，唔想去嘅。或者你會覺得啲人一定每日都會愁眉苦面，因為有可能有打仗啦、有戰亂啦、有疾病啦，即係所有唔好嘅嘢都可能會喺呢個 Ethiopia 發生。大家會嘅印象， 我未去之前都有同樣嘅印象， 係啦。但去完之後，可能咧有另一個體會，絕對係， 絕對係。 咁阿Carl咧就嗱去咗 Ethiopia 啦，咁我啊暫時未有機會住。咁但其實咧，原來咧咖啡除咗非洲之外咧，咁我有少少啊，即係都幾好彩。我早排就去咗台東，其實我就拍啲關於旅遊節目裏邊咧，好有個特別，我自己就要求，不如咁樣去做一啲比較特別啲嘅嘢，就係、大家去台東可能就係去睇依個嘅金城武樹。我調翻轉，我原來知唔知台灣咧，台東都有出咖啡豆，有冇 聽過 啊？係， 都有聽過。 咁我就做大約係上年年尾時候咧，我就有機會就去咗台東，因為我自己既然中意飲咖啡啦，我覺得從來真係未見過咖啡莊園係點，我暫時未有機會去非洲咁遠啦，近近地去台灣，咁我就不如去一個地方就叫台灣太麻里。我哋睇睇我啲相，我影低咗相咧。其實台灣一個好靚嘅地方，你見到呢個就係一片一個咁蔚藍嘅地方咧，天空海洋呢個就係好靚嘅太平洋。咁太麻里就位於台東縣嘅東南方啦。咁來由於台東咧有好多嘅原住民，而喺台東咧佢哋原住民就叫做排灣族，而排灣族咧佢哋有佢自己嘅族話嘅。原來咧族話裏邊咧將台東呢個嘅太麻里咧，譯咗做廣東話咧，就叫做陽光下嘅土壤。因為其實你見到台東咧，天氣咧非常之好啦，日照時間好長，同埋對住一個好靚嘅太平洋啦。咁所以其實咧，種咖啡豆咧都係一個幾特別嘅地方。依、這個就係一個高空嘅 view 啦。呢其實咧，依個係一個咖啡嘅莊園，可能同非洲有少少唔同。 可能啲樹木冇咁高。 即係唔似一個森林，但係台灣我相信係一個好好種咖啡嘅地方，因為佢哋嘅茶都好靚啦。 冇錯啦，嗱，依個就係一個泰麻里嘅地方。我哋依個就係我去到時候嗰日咧，天氣都唔錯嘅。咁依度就係、見到就係大片嘅太平洋啦，咁所以吹住全部都係海洋嘅風啊、令到嗰個咖啡樹咧佢有特別嘅風味。 的而且確係 依個少少鹹鹹地， 因為氣候可以做到一啲特別嘅風味。 咁但係泰麻里主要咧，我哋去嘅地方依、這個地方叫華園村啊。咁、你見到成條村係種植咗成30,000+嘅咖啡樹，都唔少嘅喎， 一啲都唔少。 係啦，咁咧佢嘅種植面積大約係30公頃度啦。咁但係你見落去咧，成片綠色咧，其實已經係非常之療愈啊！即係其實大家諗下，種咖啡啲地方係咪啊好好污糟、好唔靚？其實你會見到依片咁靚嘅地方咧，就由於佢嘅地形好有特別啦，佢係位於依個嘅太平洋啦，亦都係靠住個海岸啊。咁、所以咧，佢係日照時間亦都長，同埋長期咧有依個海風吹住，所以啲咖啡樹係比較特別。同埋佢嘅地勢唔算好高，大約都係海拔大約係600公尺左右啦、算唔算高啊？如果係六百公尺， 600就唔高噶啦。 係啦，咁我哋下一張相會見到多啲嗰個嘅地形嘅情況嘅。由於咧佢日照時間長啊，咁所以其實咧，如果要做採摘依個咖啡樹嗰啲嘅員工咧，其實都好辛苦啊。因為台東天氣係非常之熱，咁我去時已經係上年嘅11月度啦，但係平均氣温係35-36度。所以你想下今日時間要去採個咖啡豆咧，其實非常之辛苦。咁但係我先了解到原來種植咖啡豆咧，原來係一件好辛苦嘅事嚟噶。 的而且確，或者咁講，農民種植任何嘢其實都係好辛苦。 冇辛苦，所以我哋飲杯咖啡之餘咧，我哋真係時真係冇曬，因為 一定要諗清楚。 每粒咖啡豆原來都係依個咖啡莊園佢哋嘅農夫咧，佢哋辛勤裏邊嘅血汗做。我睇睇下張相嗱，依個其實係一個家人嘅，一個姓廖嘅家人，其實都係台灣都得家庭式嘅作業嘅。無論佢哋嘅農業好或者咖啡業都好咧，佢哋都係爸爸媽媽仔女跟住啲孫或者其他嘅親戚朋友一齊嚟幫手呢、这個都係一個台灣嘅特色咧，因為係佢哋啲嘅生豆仔去倒落一個機裏邊咧，要做個剝皮嘅程序嚇，因為佢哋係做啲即係日曬豆啦，咁所以佢哋之前要做好多嘅 processing 嘅工序先能夠。 睇佢呢一個應該係去嗰、羊皮紙。 係啦，冇錯啦。咁你見到其實呢個就係莊園阿廖生嘅大仔嚟嘅。其實之前咧佢係做呢個電子工業嘅，但係知道爸爸咁辛苦咧，佢特登辭咗份工咧，翻翻嚟台東泰麻里幫爸爸去做呢個咖啡莊園。因為你都知道有成30公頃嘅話咧，其實所要嘅人力物力，呢、這個就係媽咪啦。其實真係台灣人就係咁啊，一家人大家就係做同一個 business， 大家就可能話放棄自己專業就嚟到翻翻家鄉去做呢個媽咪啦。其實好辛苦噶、每日嘅工作。 我幾欣賞佢哋咁樣嘅 係啊，即係我 變咗啲嘢可以傳承落去 啊！係啊，其實佢就由於咖啡園咧，佢哋係冇遮蓋嘅，佢係冇嘢遮住嘅，所以咧佢哋就能夠好精緻地能夠去種嗰個咖啡啦，同埋佢哋嘅咖啡佢哋係唔用施肥、唔除草，咁所以其實佢係俾個真係一個有嘅嗱，呢、這個就係佢哋呢個紅色嘅咖啡豆其實係未成熟嘅，係咪咧？ 呢、這個差唔多可以採摘嘅啦，呢、這個顏色係啦。咁但係如果再深色少少嘅時候咧，這個咖啡甜度會再高啲。咁所以你見到佢仲喺度再深色啲嘅時候，佢就會摘咗佢噶啦。 冇錯。我問過佢哋咧，如果要採摘成日都用翻當地呢個泰麻里附近一啲嘅村莊啲嘅村民、希望能夠帶動翻嗰度經濟啦。所以咧，佢哋要去採摘時候咧，真係要需要好多人嘅，同埋如果呢個成個家族嚟曬都，因為佢咁多株嘅咖啡樹，雖然話齋佢唔係好高啦，但係你諗下要30幾度高温要去採摘呢啲嘅咖啡樹嘅時候啦，其實呢個就我擺喺手度啦，你見到一啲係綠少少青綠色啦，有啲就紅色，其實綠色嗰啲係採摘到未嘅咧？卡油 綠色就唔可以採摘㗎啦，嚇咁咪紅色嗰啲，咁但係譬如如果我哋見到咁樣咧，喺同一棵樹上面會有咁多大粒細粒。熟咗同未熟，即系话佢哋嗰个种植嘅技术可能未控制得太好，唔能够令到佢哋同一时间开花，同一时间成熟。咁样嘅话咧，会增加咗佢哋嗰个采收嘅次数、人手，系啊，咁样会令到个品质。 同埋佢哋都同我讲分享过咧，由于个瑕疵豆比较多啊，所以佢哋又要做到令到统一翻佢哋嘅 quality control 咧、品质嘅控制咧，所以佢哋花好长时间去做嗰个将嘅豆咧啲唔好嘅豆瑕疵豆咧、要做好多前期嘅 processing 嘅处理啊。我哋下一张你会见到啦，依就系先个妈咪啦，佢嗰头抌落去要除咗嗰啲衣之外咧，跟住佢仲要用人手，记住喎，全部系逐粒豆，睇下会唔会有瑕疵豆，唔好嘅豆就要将佢拎走。 咁樣個成本會好高 咯，好高，即係個 man hour 真係非常之高。但係你好得意喎，坐喺度咧，對住就係太平洋啦，對住個咁靚嘅地方咧。 又我會覺得其實係咪享受婆啊？因為太太啊，廖太太話其實好辛苦噶，佢戴住個老花鏡啦，因為你要好仔細逐粒逐粒豆啦。我諗你自己都清楚，你 要 挑豆。 我哋自己烘焙之前都要做呢個動作。係 啊，我諗如果要挑咁多量啊， 佢哋個量係好得人驚啊！我自己挑可能我每日十公斤、二十公斤，咁其實已經係非常辛苦嘅事。咁但係佢哋唔止呢個數。 同埋咧，佢平時都係靠媽咪同埋佢哋家族裏邊幾個成員咧、去做依、這個即係揀豆嘅工作咧。 好攰。 哇！我先了解原來即係種咖啡豆同我哋飲一杯咖啡嘅時候咧，真係冇睇少佢 個 工序。 呢、 這個係 心機咯，因為如果佢揀得好嘅話，我哋出去嘅豆嘅質素會好好多。咁但係如果譬如我哋買好平嘅商業豆咧，就唔揀嘅啦。咁就會咩豆啊、石頭啊、樹枝喺曬入邊。 所以依家嘅姓廖嘅家人咧，个咖啡庄园咧，佢哋虽然话系小本经营啦，但系佢哋咧对于咖啡豆嘅要求都高。所以阿廖妈妈话咧，每日花好长时间系将咁多成大粒嘅豆咧，跟住逐粒逐粒挑，挑完之后里边就会筛啦。我哋喺睇下一张相，我见一见到。嗱，呢个就系佢个仔啦。佢跟住就话用手冲咖啡俾我试下，原来佢哋嘅咖啡豆嘅味道啦，其实可能同我哋平时台湾有佢哋嘅风味嘅。 系 虽然同非洲豆又唔同，但系咧你会觉得咧佢好好客嘅，见到我哋嚟拍嘢咧，跟住即刻个仔就会攞佢哋最靓嘅咖啡豆，即刻咧用手冲咧话俾我哋，其实台东咖啡豆有佢哋嘅风味。 的而且确去到台湾人，佢哋一定会攞啲最好嘅嘢去招呼你。 系啊，即系当你每个客人咧系一个上宾咁样咧，咁你会觉得对住攞住。杯咖啡對住咁靚嘅太平洋，對住喺個六百幾米依個嘅山上面飲咖啡，嗰、那個感覺有另一番風味喎。我哋睇睇下張相先，其實都幾得意啊！我自己都未試過去莊園嗱，依、這個就係嗰個成家人啦，咁、個媽咪啦，嗰、那個就係爸爸啦，跟住個仔，跟住有另外一個好朋友喺度啦。咁你會見到咧，佢哋台灣就嗰種好濃濃嘅，好好有嗰種人情味嘅 家庭嘅感覺， 家庭式嘅咁啊，就招呼我哋嘅。跟住其實個爸爸咧，今年都成七十歲啦，但每日都要落個咖啡莊園啦，要去勞動啦，其實真係唔容易。 咁樣個身體會仲好啲， 係可能會壯啲，但係咧佢真係對每一個咖啡樹就好似自己嘅仔女咁樣，好愛錫。每次如果有颱風咧，佢真係成晚通宵唔瞓，就睇下啲樹有冇打冧啊，同埋好小心去，因為嗰啲係佢哋嘅真係財產嚟㗎嚇，即係冇睇小每棵樹可能值嘅價值都好高啊。咁所以其實呢個就係爸爸佢七十幾歲，你見個地方咧，其實真係少少靈氣嘅，即係台灣因為好多真係好靚嘅山水啦，而咖啡莊園正正就係呢個咁靚嘅山上邊去種植咧。我記得我開车上去的时候都用了成大半个钟头，慢慢因为它是一个好像一个 sparrow 一个迂回曲折咁样，一路一路慢慢行上山上边咧。 通常种咖啡嘅地方都会系 系啊，都系会比较相信迂回曲折，但系咧你去到山上边就会见到另一片光景，就系全部都系咖啡树，同埋第一次落到去咖啡庄园，因为我去到未系一个咖啡嘅采摘时间，所以见唔到太多工人，但系就真系带落到去庄园里边，感受摸一摸一粒咖啡豆咧，原来哇，原来我哋就平时嘅饮嘅咖啡嘅豆就系原来系咁样嘅。咁所以其实台湾都一个几特别嘅地方，所以我哋平时如果去台湾，咖啡佢哋嘅文化都非常之流行啦，同埋我谂台湾人几接受，除咗单品，其实佢哋好接受单品咖啡，一个黑 black coffee 嘅，系啦，调翻转香港人调翻转仍然都系 唔同， 都系中意饮奶啡啊， 系啦，个接受文化唔一样，可能或者个开始唔一样，我哋一接受就系可能一啲连锁店啊美式嘅咖啡啦，咁所以通常系以奶或者系一啲。糖水風味的咖啡為主，但是台灣人可能很久以前已經開始會喝咖啡，他們喝黑咖啡都幾習慣下，亦都不會有睡不著的問題，可能生活壓力沒那麼高吧， 是啊，所以台灣可以真的買一杯black coffee 一杯嘅黑咖啡啦，坐喺一個地方放空咧，其實每日每日打擾你嘅，你可以坐喺度睇報紙同朋友傾偈。香港就太過生活壓迫啦，你真係 grab and go， 一攞完杯咖啡就走，你未必有時間閒情逸致。咁所以頭先我就介紹咗依個台東依個泰麻里咖啡豆啦，都係一個幾特別嘅風味。好，咁我轉一轉啦，咚一聲由依個台灣，我哋轉去個埃塞俄比亞啦。咁好多人都話：喂，點解要揀埃塞俄比亞咧？咁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原來咧咖啡豆嘅五大生產國其實就係其中一個最大嘅生產國，我諗就係依個埃塞俄比亞啦。亦都係香港人而家依幾年成日都飲咖啡嘅，其實都話飲非洲咖啡都係最好嘅。 係，因為喺我哋飲精品咖啡嚟講咧，大部分嘅人咧，第一杯喜歡嘅精品咖啡都會係非洲。 的耶卡雪夫， 冇錯， 係啦。 同埋我講咧，有人話埃塞比亞係世界咖啡根源咧，都唔為過啦。因為如果飲咖啡嘅話咧，如果真係有機會能夠去到依個伊索比亞朝聖，我相信都係一個好多咖啡嘅咖啡痴好、想有機會去朝聖。等於可能有唔同宗教都去啲地方朝聖，譬如我中意踩單車，我希望能夠去到法國，因為環法就朝聖一樣，係啦。咁、咖啡就原來埃塞比亞喺一個咁特別嘅地方，所以咧。Carol 就揀咗呢個地方去朝聖啦， 絕對係，因為譬如我哋學咖啡啦，第一步可能會接觸咖啡歷史嘅時候咧，都會講咖啡樹就係源自非洲，咁所以第一棵咖啡樹就係非洲，咁我哋應該就要去嗰個地方尋根，究竟睇翻咖啡樹點解會喺呢個地方開始由種植而去到其他嘅地方。他們去到不同其他地方之後的風味的改變變了不同的味道、當然一樣都是這麼精彩的、我們看回去試回感受一下、究竟咖啡的根或者個源頭是什麼是的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麼 我知道看的資料就說原來埃塞俄比亞每年出口至少是20萬噸的咖啡豆、產區包括大家熟悉的耶卡雪夫啦另外還有雪丹姆啦西達摩都是一些是、大陸的咖啡豆啦、我知道 Carol 就真剛剛上多久之前去了 Ethiopia 我想是個半月前差不多是這樣 如果真的香港人如果要去 Ethiopia Visa 點攞或者點搭飛機我講咗解決咗問題先，點樣要去啲地方？ 如果搭飛機，我都唔知道原來咁簡單，真係好簡單。喺香港係會有航空公司直航去到， 係咪叫做 Ethiopia？ Ethiopia 直情叫做 直情係 Ethiopia 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係啦，咁、就直航10.5小時就到啦。 咦？咁等我飛翻加拿大都係10.5小時到嘅 係。我覺得 OK 的 直航 direct flight， direct flight， 咁唔會話太逼夾，幾舒服嘅。 Visa 點啊？我哋揸住 BNO 嘅。Visa 就簡單啦。如果我哋揸BNO， 我哋應該我就用特區護照。咁基本上都係做翻個網上嘅簽證啫。 都好方便喎、 方便嘅，係啦。咁就價錢大約是400多元 港紙， 港紙 就可以做網上一個 online 嘅 visa 嘅申請啊嘛。 係啦，咁其實如果你唔做網上簽證咧，你都可以做落地簽證嘅。 OK， 即係去到當地嘅 immigration 做落地簽證咁樣嘅， 仲平$1添。 嗯嗯嗯， 我哋去到之後都發覺。點解唔落地簽證咧？ 唔緊要，都係經驗嚟嘅，所以可以做一個網上簽證啦。香港有冇領事館嘅？其實 Ethiopia 我又想白下啫，有冇？ 啊，呢個我都冇特別留意，因為唔需要去到領事館做噶嘛。 係，因為而家全部網上做， 做網上， 或者做另外一個落地簽證。總之揸住你話齋特區護照就 OK 噶啦， 就可以噶啦， 就可以噶啦。OK， 咁啊飛嗰度又都解決咗啦。原來有 direct flight 嘅， 係啦。 咁幾多錢到啊？有冇記得大約要 direct flight 去依個埃塞俄比亞？ $8,000 $8,000 到 ，O 唔 OK 咧？個 service， 我覺得唔會有投訴咯。 OK， 唔會有投訴，即係啲食物都你唔會話特別好，但係絕對唔會特別差嘅。 OK， 係 啦，全部都可接受，唔錯嘅。 好啊，即係依個航空公司，我哋真係從來未介紹過，原來係有依個嘅 airlines 嘅。 係啦。 OK， 嗱，咁我知阿 Carol 有啲相，我哋不如一齊睇相，我哋了解下依、這個大家成日好迷思，究竟依個嘅非洲國家其實另一面，我哋係咪想應該知道一下咧？好，依、這個就係嗰個嘅 呢個係一個 產區嘅地圖， 產區地圖。咁又或者我哋從咁樣去認知究竟埃塞俄比亞究竟有啲乜嘢大嘅地方 好啊， 咁我首先我哋架飛機就會直接飛到去 Addis 呢一個首都嘅地方。咁比較奇怪的就是我去到的時候覺得全部地方都是平地、不見有什麼特別的高山、之類的東西、但是我看一看我的手機我發覺原來這裡已經是2000多米的高地了、是啦、是挺高的可不可以回到前一張 我們先看回前一張先好 那是Addis 我哋落到去我第一日我就會轉內陸機啦，去到Jimma 呢一個產區，咁就會去睇一個 呢度應該係南部嚟嘅，應該係 係啦，比較在中間啲嘅地方，咁咧就會睇一個莊園 ，Gisha Village 嘅莊園嚇，咁喺嗰度咧就會佢開始種 Geisha 的咖啡， 即係叫做藝的一個叫做比較好的咖啡豆啦，可能一啲未必 最靚嘅 最靚咖啡豆啦，即係你叫做 AA 級啊，即係一個最貴都係個水準係最高的咖啡豆。 咁咧，如果你呢張圖咧，我哋亦都可以睇到我哋成日飲嘅咖啡究竟係邊一度？喺中間嘅位置咧，我會見到有士丹姆。 嗯， 咁係一個幾大嘅產區嚟嘅。 西達摩啦，如果 西達摩係啦，咁我哋成日都會飲到嘅。咁、而喺西達摩下邊少少咧，我哋會見到有耶卡雪夫啦， 耶卡雪夫啦， 耶卡雪夫啦，係啦。咁而咧喺近幾年咧，如果我哋成日都有飲非洲咖啡有留意嘅產區嘅時候咧，你會見到有一個叫 Gucci 嘅產區。 Gucci 咁係呢幾年新冒起嘅一個產區。咁佢嘅咖啡質素咧就會比較高啲，而價錢就會比較合理一啲嚇。咁、所以我哋亦都開始會飲好多 Gucci 嘅咖啡。咁呢一張咧主要係睇到呢一啲咁嘅產區。咁其實仲有其他產區嘅，咁但係啲豆咧嗰個質素可能相對地未咁屬於好靚嘅精品咖啡。咁、所以我哋可能喺coffee shop 會少啲見到。咁、但係可能佢會出一啲平價啲嘅。一些叫 commercial 的咖啡豆， 商業的咖啡豆啦，比較大路一些的，可能平時大家去那個 S 字頭啊、P 字頭的咖啡店就會多一些、 我想我們呢就會在用在一些拼配豆當中多一些的，是的，那這些產區就會是這樣。 好，我們拿下一張照片就見到究竟剛才的高度是不是、 這個是我這個 mark 低，高度就是機場開始的高度就是2000米。咁2000几，咁我哋通常一路去嘅地方我都会望翻啦，咁最低都可能系只系1600，咁最高系2400、2600，唔系咁上下嘅地方，咁所以成个地方一路都系 keep 住喺高地上边，就唔会话特别系啦，就唔会话特别有一个山高咗，我哋去见吓，咁所以其实佢嘅种植都会系一啲可能系唔系话太。陡斜啊的地方、或者少少的斜坡，那裡已經是很足夠的高度 去 種 植 一些漂亮的咖啡豆。是的、 哦、OK， 明白它的地勢、原來都有這樣原因的這個 Ethiopia。 好，我們再下看一張照片、好，喜歡見到一些當地的 Ethiopia 的市民、 這個我們是落到去 Jimma 第一天，這裡是一些市集、樣你看到人們都會穿衣服穿得很色彩繽紛啊，咁樣，同埋好開心。當佢哋一見到你攞起手機或者攞起相機嘅時候， 佢即刻就會舉起手 擺 pose， 知道嚟搶你鏡啦，開始知道認緊佢。 甚至乎有啲人咧係會望住我，叫我你影相啦。 啊！佢哋嘅衣着你見到其實都係著 T 恤啦、仔褲啦，或者當地婦女都係著啲好 colourful 佢哋啲嘅服飾嚟嘅。 係係係係。呢啲喺傳統，好似譬如可能我哋見到係印度啊、印尼啊，類似呢啲比較輕啲、通爽啲嘅。 天氣點啊？去到啊 ，Carl， 你去到 我哋去到呢一個係屬於旱季。 旱季 係咁啊，就好乾爽。咁、日頭有太陽嘅時候，我哋温度大約係26度左右啦。咁、但係因為好乾爽嘅關係咧，咁你覺得都好舒服嘅。咁晚上嘅時候可能會涼啲，咁但係都係18度或者係16度左右。咁都唔算熱囉，反而夜晚係會涼 涼涼地，同埋佢又唔係話先你幾講，就話唔係好濕度好高啊。 寒季係 咪啦，就好啲啊，真係好，而家就哇，可能香港仲會熱得辛苦啲，可能仲會 肯定係 肯定係啲。咁嗰個女士揸住啲咩見唔見到？ 咁呢啲呢係一啲好似係啱啱佢係炒完一啲花生。 哦， 咁啊喺度篩下咁樣篩走啲花生衣，咁跟住咧佢哋就會一袋袋咁樣買嚟上車食咁樣嘅。 見到一個紅衫嘅青年人都好開心喺度舉起手就示意可以影相，同我哋想象中呢個可能好愁啊個感覺，暫時都見唔到。 同埋另一樣嘢就係當佢哋見到我哋係亞洲人咧。他們會不停地叫 China， 是的， 因為我知道 China 比這幾年跟中國的關係都挺密切，關係 很密切，是的，所以他們都很多中國人在那邊工作和生活， 你看到你們是中國人就很熱烈了， 都很開心，歡迎你們，是的。 好，我們看下一張照片，好，這裡就當地，這些嘟嘟的樣子好像，是的，這 個好像是的，是的，這樣呢，這個就是他們比較，如果冇咁旺嘅地方，偏僻啲嘅地方咧，呢個係主要嘅交通工具。咁啊，類似係嘟嘟，好似三輪車咁樣嚇。咁佢哋每一架都係同樣藍色啦，咁但係都會有唔同嘅裝飾喺上面嘅嚇，色彩好繽紛 幾靚嘅。 點樣折啊？可唔可以伸手好似的士咁折定係點咧？ 我冇做過呢 我以為你試過搭點卡有冇啊？ 冇，因為我哋全程都租咗架四驅車，咁、所以我哋唔需要去搭呢啲。 但呢個就是當地一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啦， 同埋幾危險嘅。咁我睇落去咧，明明係得兩個位嘅啫，咁但係通常都唔 超載嘅， 係四五個人啊， 冇啦，好危險，即可能都係掹住嘅車邊，真係可能你見到個男人咧，可能想逼上嘅車，但可能咧佢啱啱可以挨住嘅車，咁就行噶啦。 咁所以我哋都冇上次啦，係影下相就算啦。 明白，絕對都安全為上啊！我都見到少少牙煙啊，我見到，但係就後邊鏡頭見到有三個年輕人都係著住 T 恤牛仔褲，或者你唔講我都。好似啲南美地方嘅啫喎， 係啊係啊，完全唔覺得特別話落後啊，或者係好奇怪嘅地方 嚇， 都幾現代嘅。我哋望落去，大家都譬如你見啦，有鞋著啊，衣著乾鮮啊，好整齊啊，又唔會好瀨啡啊，又好禮貌啊咁樣嘅。 呢啲都係一個大城市，其實一掃大家可能對易肥好便宜，一落機諗住啊。饥饿贫穷啊，冇衫着，唔系喎，见到都系实好 modern 啊，T 恤牛仔裤啊，着波鞋啊，你唔讲，我以为喺你话喺啲其他南美洲国家都似啊， 或者好似啲发展咗嘅国家咁样，唔相信原来埃塞俄比亚而家已经系发展得几好啦，系啊。 好，我哋 take 個短 break 翻嚟先，因為我哋知道阿 Carl 仲有好多相同埋好多個故仔嘅。啊，翻嚟之後咧，了解多啲少少依個埃塞俄比亞嘅地方，依個迷思究竟佢嘅咖啡莊園係點咧，同埋當地人嘅相處係點咧，我都知道 Carl 有好多個故仔分享嘅。take 個短 break 翻嚟，我哋再講。 人民超市推出三月優惠黃金組合，3月1日至15日，人民超市會員或即時登記成為會員，買罐裝可口可樂，每罐只係1元，每人每日限買3罐。恒河咖喱屋仲推出全新升级产品，野味嘅黄金咖喱鸡，每盒500克，只卖28元。加热即食恒河咖喱屋升级咖喱，几时想加送都咁方便。其他极底推介包括李潮传统风味韩油辣骨500克装，原价160元，而家只卖98元。挪威烟三文鱼500克，都系98元。纽西兰鳕鱼柳440克，36元。法国红鸡排肠仔10条，只卖8元。更多精选优惠，记住亲临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选购。除了买满300元即送海底捞火锅现金券100元，仲有神秘惊喜俾大家。 我而家身处嘅咧就系香港坟场，咁咧佢就系亚洲目前为止咧少数仅存咧保存咗欧洲19世纪花园坟场建筑风格嘅一个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100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齊尋找真正嘅香港歷史。